秋景，落花儿开败，枝叶儿不清。

这点恩情最重。 下边这个节目呢，就是铁片大鼓，我们有请的来自北京曲艺团的优秀演员，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王淑玲，献上一段《玉堂春》，伴奏是王峰和周春元。 好的家人。 上了梁城小轿，穿街越巷来到关了庙门，来到了庙门外那位家人吓了小轿，廊檐下看见公子有情的人哦，他二人在庙中重逢见着面，伤心这位小佳人哦，亲赠与公子啊纹银三百两，我劝你及早回转那家门，我可劝你呀一路的鲜花呀不准你采，世界上哪找我们这傻心眼的人呢，我可劝你呀苦读诗书啊进京去赶考，但愿你得中回来你可不要变心，他二人在庙中民国诗愿，日落西山呐、啊，他们两下了分了手啊，浪打鸳鸯就往两里分。 这段泗水关呢是洛派的一个早期的段子，这个京韵呢都是半说半唱，这流派的特点呢可能说的方面强一点，那么洛派呢唱的方面呢比较突出，可是洛派呢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啊，它是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，骆玉笙先生呢这个吸收了流派的优点，在流派的基础上啊逐渐的发展成为自己的洛派。那么这个段子呢早期啊，洛派还没有完全形成，所以还带有一点流派的这个痕迹，所以节奏呢 不像后来的落派这么悠扬啊，这么舒缓啊，节奏还比较快。那么这也正好让我们体味一下呢落派它的发展脉络啊，我们也领略一下早期的落派是一个什么韵味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光荣演唱的落派的早期作品《泗水关》。伴奏女士优先啊，祖金华啊，高兆卿、王洪民、刘文胜。好，有请李光荣。 子肚里朝正，作恶多端。这一日正在相府花酒陪伴进参谋，一路慌张的走进了前，说丞相啊，你来看，暴击国本如雪片，十八路诸侯来犯边，已然杀到了汜水关。这东国大吃一惊，顾不得饮宴，忙传旨聚集两班文武官。东卓说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，哪位将军逃得到军前？吕布闻听天伦呼唤，相府只管把心放宽。为儿看十八路诸侯也不堪我一战，因为儿方天几尺驸马，管教他命安全。董卓闻听笑容满面，我儿英勇殿下传，奉先呐、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久经操练，平灭诸侯啊早归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。这吕布答应了一声，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有一人那、将他拦，高声喊杀鸡何必把牛刀剑，不劳温柔到军前。末将远战诸侯首级，我取不他囊看。东卓吕布山路留神转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征鹰杀冲天。往头上看，戴一顶八角那插枪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金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，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悬，护心静静无助，我正当装寒，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感，但我的勇将错头乱过天，这元将心花明雄，能征惯战丞相啊，我将我愿当先，汜水关中反叛，提冷风把斗战，领雄兵到军前，传教那十八路的众诸侯，一个个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府，把他尸荣挂到将军积怨滔泽，领兵五百救命你，孤枕一宿被骗将官，这华雄辞别东国，小长把兵点，咕咚咚放炮三声响连天，南